筑巢武官团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呈现花篮和信函，表示祝贺他被推举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花篮和贺信是武官团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国防武官张平7月5号转交给我国人民武装力量向陆军大将朴永植同志的。此外，筑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粮食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联合国粮农组织和联合国人口基金代表机构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呈现了花篮和贺信。